现在这辆 AI 人工智能的全自动驾驶的汽车上路了，我们可以戏称它的驾驶团队就是康德戴舒马赫团队啊。康德呢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应该按照什么伦理框架来做选择，当然舒马赫嘛就是讲这个电脑的反应速度是极快的，它可以在一瞬间来实施执行。这一道德选择，这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呢，我们所认知的、所认同的伦理道德和我们实际要执行的，它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尤其在具体的境遇下面，受到这个人的情绪，反应时间。或者一些外力的影响，你再熟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预言，你在那个一瞬间，你也可能不会去执行它。而且呢，大家都很理解这种情况，就是你虽然没有做出最符合道德原则的那个选择，但是大家都理解，因为都是人嘛，反应不过来，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原来是写在纸面上的啊，被几个哲学家、伦理学家在小书斋里边相互讨论的比较理想的、抽象的、不那么和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伦理学的这个道德原则，将会被写进电脑程序，而且被 AI 和人工智能、被无人驾驶汽车的电脑严格执行，它就会在。这个事情的结果和指导原则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在设计 AI 的这个电脑程序的时候，你输入的是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那么边沁和约翰密尔这些人呢，他就会认为，从社会整体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受伤害的程度最小，幸福度最大，就是道德的这个行为。那么你如果汽车在碰到一边有五个小孩，一边有一个小孩的情况下，那么汽车肯定就会毫不犹豫的冲向那一个小孩，造成伤害或者是死亡。那么这个就把原来，比较抽象的道德原则和直接的伤害有了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受伤害的这个孩子的家庭是可以进行法律诉讼的。我的孩子没招谁，没惹谁，你的汽车使用了功利主义的这个伦理道德原则设计，导致我孩子受伤害了，甚至是死亡啊。对吧？我完全可以用另一派，这个伦理学的这个观点来反驳你，对吧？比如说康德，他就认为这个人不能作为工具，你不能把人仅仅叫 merely means，不能够仅仅作为工具来使用。你这个汽车原来是冲向那五个孩子的，你非要转方向盘去冲向那一个孩子，你就是把那一个孩子在作为实现你道德目标的工具，这个康德是反对的。所以康德哲学现在还没有引起伤害，但是你功利主义哲学就引起伤害了，那这个结果可能是什么？那么最后就有可能是某一派哲学，某一个观点的伦理学被禁止，你吃官司了吗？对吧？你最后引起人直接死亡了吗？那么在下面的这些研究哲学、研究伦理学的，还敢轻易发言吗？还敢轻易提出自己观点吗？你这观点一旦被应用到 AI 里面，它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情景啊。那么一旦引起死亡的话，因为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是完美的，对吧？你总是有瑕疵的。那么一旦引起问题，你就要吃官司啊，你就可能被禁止啊。所以最后会不会大家全部大一统到某一类，或者某一个，甚至是？哲学流派或者伦理学观点上的， 好，扯得有点远啊，脑洞开得有点大。我们还是回来说书上，尤尔赫拉利还是认为呢，就是说人工智能也许不完美，但是呢，它还是会比人的犯的错误要少得多。总的来说，人可能会对人工智能有这样那样的抱怨，但是总的来讲，如果实现无人驾驶的话，那么它的事故率可能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下降。这里尤尔赫拉利提到一个观点，我不是太认同，我说一下。他说这个道德律啊，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这个标准还是要由人来定，机器是没有办法定的。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根据尤尔赫拉利自己的观点呢，人的所有的像道德呀，人的道德感呐、情绪呀、所做的选择呀，说到底还是神经网络计算的结果，就神经递质啊、网络结构啊、计算的结果。18世纪有一个叫人类机械论的一个哲学家是法国人，好像叫朱利安梅特利，他写过一本书叫《人是机器》啊。这个观点，因为当时来讲人是机器还太早，因为你没有那个生化学的基础嘛。现在的话，尤尔赫拉利也同意的，只是一个人生物学算法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的话，也同样可以被机器来计算的。一开始可能人类也是很抵触的，你机器算出来的我不认啊。但是很可能和 GPS 那个例子是很接近的，就是你反复尝试了以后，你会觉得，哎，机器的那套算法，它给我们制定的那套道德的这个准则，可能我会让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每一个成员更加满意，会不会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道德原则也是可以由机器或者是算法来设定的嘛？好，我们还是回到书上。尤尔赫拉利讲呢，其实啊，这些汽车制造商啊，他们不会那么笨，他会把这个问题交给市场，他会设计各种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啊，使用不同的道德伦理原则，这个选择权呢，落到你客户的身上，落到你车主的身上。它的自动驾驶操作系统可以有不同的道德原则版本，比如说，它给你一个这个利他主义的选择，就是说你选择这个模式呢，这个车更考虑路人的安全，而可能会牺牲你车主的性命啊，或者呢，你还可以选这个利己主义的原则啊，就是说。遇到紧急情况，保护车主优先，你自己去选。这里尤尔赫拉利还半开玩笑的讲，如果是这样啊，那么可能哲学家还会变成一个很抢手的、很热门的一个工作，因为你可以给这些汽车制造商提供不同版本的解决方案。对吧？你可以设计不同的原则，讲不同的道理，有不同的倾向性，不同的立场，然后由车商呢，根据你的这个伦理学原则来设计不同的这个操作系统啊，不同选择的、不同优先权的操作系统，然后呢，可能不同版本的汽车，比如说特斯拉和 Toyota 和丰田之间，哎，你有不同市场定位的。操作系统，那么你就需要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哲学。那么不是说这个人工智能要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吗？那么这样的话呢，哲学家的工作还反而会变成一个不太那么容易被 AI 或人工智能替代的，那么人类最后保留的几个工种之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尤尔赫拉利在这儿提到，就说公众对道德原则的选择，在不同境遇下，他的选择是不同的。这是2015年做的一个 一个研究，在受访者被问啊，说这个自动驾驶汽车是应该照顾行人呢，还是应该照顾车主的安全？那么大多数人选择是应该照顾行人的路人的安全。但是如果场景这个真实的变到你真的是自己跑到车里来设置你自己的车的话，大多数人又会选择设置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不是说人就是口是心非，这是就是人的一个本性。当你泛泛的去问，一个自动驾驶汽车应该倾向于保护行人呢，还是倾向于保护车主？那么大多数人会把自己带入成一个行人，一个是说自己成为行人的机会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天然的倾向是，倾向于弱者，在汽车，和这个行人之间，行人是弱者。但是，一旦场景具体的变到自己是车主的时候，那么人又会倾向于选择保护自己。这个没有谁对谁错，对，基本人性就是这样。那么这样会不会引发对这些道德原则的选择必须要由公权力或者由政府来介入呢？我们是不是会需要由这些立法者啊、议员呢、立法委员呢、人民代表大会啊，来决定说，应该如何调节这些道德规范，如何设定这些汽车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道德原则，但是这些人，议员也好，这些这个立法委员也好，他们也就是政客呀，也是我们这个人类用选票选上去的，他自己的稳定性都不能保证。你知道我们的政策有的时候都是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那么又怎么能靠他们来制定这些关乎那么多人性命的这个道德原则呢？那么我们会不会把最终的这个决定权也交给算法呢？这个就是下一个小节的内容。我们会不会进入数字化的一个独裁官的时代呢？好，谢谢大家收听。